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好感度72分，离不及格差13分，只值一张卡牌一发烟花。池小池跟杨白华回了家，客厅里放着都市新闻，偶尔传来杨白华接打电话的声音。池小池换上家居服，去到厨房挽起袖子，把池子里积了2天的碗洗了。放松状态下的池小池总顶着一张漫不经心的脸，站在被菜渣堵塞了的洗碗池前，还是眼皮低垂，任水流从修长洁白的指尖滑落，满身的慵懒安静自带一股贵气，倒是和程小少爷的身份相得益彰。但是他洗碗的手法却异常熟练，完全不像十指不沾阳春水的人。系统问他， 你会洗碗？ 池小池一本正经道， 我还会做饭呢。 系统并不相信，毕竟池小池一正经起来就不大正经，因为他下一秒就用一本正经的表情询问， 对了，仓库里有老鼠药吗？ 没有。 他现在相当怀疑池小池这么积极的干家务是在考察作案现场。 我就问问。 哦， 能不能进点货？这是客户需求。 不能。 要老鼠？ 敢问那老鼠是不是130斤，还姓杨？池先生，有没有不那么暴力的解决办法？ 有啊。 池小池慢条斯理地把洗净的碗盘用干布擦净，摆进碗架，总算说了句正常的。 明天我打算去见一趟成员的大哥。 洗过碗，池小池没有出厨房，继续召唤系统。 系统，系统。 不卖老鼠药。也不卖安眠药和百草枯。 你别怕，我就是来问问催眠卡。 要多长时间？什么效果的？ 有多长时间？什么效果的？ 和其他卡牌一样，催眠卡分为低、中、高三档，区别是使用时间的不同。低档持续时间为60分钟，中档持续时间为90分钟，高档可自定义持续时间，但上限不能超过6小时。 够用了，两张，一张高档，一张低档。 14点。 对。 系统却没有直接兑换。 你要催眠卡做什么？ 我担心姓杨的发情。 系统表示理解。池小池是他带的第11任宿主。在第一个世界时，几乎所有人都向061系统提出过类似的顾虑。毕竟在各个世界线中，原主大多都和任务对象有关系，空粮还是要交的。系统带过的前10任执行者都是围着任务对象转，基本不能脱离剧本原剧情，只会在原剧本基础上适当规避坏剧情，对任务对象百般示好，在任务对象好感度达到100时假死拖出世界。往往在这种时候，任务对象的诡异值都会抵达峰值。这么多执行者中，池小池是唯一一个敢在第一个世界就脱离剧本单干的猛人。但在公粮的问题上，他的态度极其坚决，固执的惊人。 我们提供免费抽离服务， 就是在发生关系时将宿主的神识和知觉抽出躯壳，最大程度减少执行者的不适感。靠着冰箱，池小池轻轻掐捏着鼻梁。 不是这个问题。 系统想到了一种可能。 你对体位有要求？ 哼， 我对人有要求。 杨白话， 你别逼我侮辱他。 我明白了，那今天给杨白话用低级的催眠卡。 都用，先用低级别的让他睡着，反正现在是夜里了，不出意外他会一直睡下去的。 另一张呢？ 我用。 系统一顿，池小池闭着眼睛，用成员的脸露出池小池的笑容，轻佻，漫不经心，还有那么一点自嘲。 还是说你这里有安眠药买？ 系统按照池小池的要求对了两张催眠卡，并成功使用。送过杨白华入眠，池小池给自己设定了6个小时的时限，随即跟着沉沉睡去。在他睡着后，系统向主系统发出了申请讯号。 编号61101，申请登录主系统。 数秒后，一道机械音响起。 编号61-101有登录权限，申请批准。 旋即，原本稳定的数据无规则的狂流起来，如瀑布，如星光。瀑布似的星光渐被滤去光辉，组成实体。在光幕流转之下，一个白衣黑裤的男人出现形影，赤足站在一间穹顶高耸的大厅里，四周竟是与他一样穿着的人穿梭往来。有几个人认出了他，熟人的打招呼。 061来了，还在带新宿主？ 嗯。 你不是才带完上一个，这才隔了2个宇宙天，你不休10天半个月的犒劳犒劳自己？ 没时间。 问话的666号是新人，闻言不解。 哎，没时间？你赶什么时间？ 061没答话，他有些困惑地盯着地面，似乎在费力回想些什么。一旁另一个秀鼻深目的青年似有所悟，微微皱眉，对666使了个眼色，转问061道： 你来做什么？ 我来找023， 他最近搬办公室了，你往西南去找1008号室。 画出形貌的061是一个儒雅温柔的青年，身板笔直，眼里诚心，笑起来如同初阳照雪，很有亲和力。 谢了。 他告别了熟人，走出很远，还听到666在抱怨： 哎呀，别提我那个宿主了，那种男人除了气大活好还有什么好的，死扒着不放手，库存里的安全套都不够他用的了。 男人找到了西南方的1008室，敲了敲门，许久才听到一声冷嗖嗖的声音： 请进。 他推门进入。在他推门瞬间，室内数据进入加载状态，四周光流弥散，又再度聚合，拼成一颗巨大的人脑状的光脑。细看之下，内里流动的神经元和蠕动的突触都是庞大如海的数据运行轨迹。这里是主神系统的光脑，连接着各个世界线的数据库。一个肤色雪白的少年坐在巨大的光脑前，前面的桌上摆着2条细长的银白色数据线，他正拿着一台老式插卡游戏打俄罗斯方块，泛白的指甲在红绿的按键上熟练地跳动。他患有白化病，头发和皮肤都是一色的苍白。 023，我来了。 023头也不抬，嗷了一声： 哦，又是你。 他成功消去了几行，游戏机里传来滴滴的消除音。061赤脚踩在哑光的磁石地砖上，静静等待他把这局玩完。023一边玩一边问他： 来干什么？ 我想下几部电影。 023捧着游戏机： 哼。 他单手操纵着游戏机，另一手分别拿起桌上的数据线。数据线的细插头在靠近他太阳穴时产生了形态变化，蛛网似的细细银丝自顶端延伸出来，纠缠着钻入他的太阳穴，直接连通入他的脑内。很快，023的双眼中闪出厚密的数码光幕。 3号， 神他妈分毫。迟小池演过的电影。 少年正在全神贯注玩游戏时听到这八个字，见鬼似的抬起了头来。他手指一偏，按下了朝下的加速键。等他手忙脚乱地想起来挽救时，屏幕上已经跳出了 Game Over。